早晨，嚟到今朝早咧呢一个好靓嘅日期啊！我成日都觉得吓一双一对嘅感觉吓，12月12号星期天朝早，早上时间嚟到6: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而家呢个时段咧踏入咗 Beautiful Sunday 啦，而我咧就系 Barbie 林慧啊。同大家讲下今日咧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今日咧就系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晚上咧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咁啊所以咧都知道听朝早咧都会凉啲吓。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噶。而本周中期咧，气温就会稍为回升啦。而家室外录得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89%，再伴随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今朝早咧，照样都会有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如果你有啲开心事、乐事、美事想分享嘅话，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从由你睡过的曲子，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法师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醉，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友便更加什么洒脱 揀你呢一首嚟自 MC 张天赋，歌曲名字系《记忆面》。 这一次是我自己为自己下的决定，很小心，你说慢慢来，别怕来不及。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不安或者迟疑，我不会对你的反应那么好奇。我也爱，其实也很不愿意，其实也不想回忆，谁没等到错过了流星。我们啊，交集在这一见过你，一定曾经梦见你。 Fly away， 无穷无尽是你深邃的眼睛，看着你就可以让我茫茫人海里感到安定。 Fly away， 当我不顾一切无止境追寻，早已经默默之中在哪里。这一次问我自己都说我毫不怀疑，爱上你终于我发现我 来自梁静茹 Fly Away。 水面上湖光里，小船儿轻轻荡，有一个老爷爷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无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过度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心缠绕心中，终于冷冻，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骗来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落空。 一连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陈晓东的吉他，同埋啱啱听紧呢一首来自 Eason 陈奕迅《红玫瑰》。将时间带到你早上嘅六点半钟，呢、这个时候要听一听新闻报道先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中部六个州遭受龙卷风吹袭，肯塔基州州长话最少70人死亡，预计最终可能有过100人遇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国民警卫军协助应急。在肯塔基州西部的梅菲尔德，当地一间蜡烛工厂倒塌，州长贝希尔说当时有大约110人在工厂里面，相信会有几十人遇难。伊利诺伊州一个亚马逊仓库的屋顶被吹走，有墙壁倒塌，最少2人死亡。阿肯色州有护老院局部倒塌，1死5伤。田纳西州亦有最少3人丧生。总统拜登形容是悲剧，承诺提供援助，又说会在不影响救援情况下去到灾区。美国首位进入太空的太空人谢泼德， 他的大女劳拉在父亲上太空的60年之后，乘坐以父亲名字命名的私营太空飞船新谢泼德号前往太空边缘。74岁的劳拉星期六和另外5人在德州西部一个小镇乘坐私营太空企业蓝色起源的新谢泼德号飞船升空，升至到106公里的高空之后再安全返回地面。整个旅程持续十几分钟，期间经历了几分钟无重状态。谢泼德1961年成为首位进入太空的美国人，劳拉当年只是学生。谢泼德其后在1971年登陆月球，更在月球上打高尔夫。位于大洋洲的法国属地新赫里多尼亚今日举行第三次亦是最后一次独立公投。新法国团体呼吁踊跃投票，支持独立的团体以疫情为由呼吁抵制。法国政府强调抵制不影响公投的法律效力。总统马克龙强调无论结果是怎样，新赫里多尼亚和法国之间都会有共同生活。根据协议，新赫里多尼亚2018年起举行三次独立公投，虽然2018年和去年的公投结果都是拒绝独立，但否决独立的票数下降至到53%。新赫里多尼亚位于澳洲东面大约2000公里，有分析指如果法国失去这个位于印太地区的属地，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在区内的影响力。旅居法国的中国大熊猫双胞胎 BB 袁刀刀和欢丽丽在法国中部的博雅勒动物园首次对公众亮相，不少民众一早到大熊猫馆等候。两只雌性大熊猫 BB 今年8月2日出世，目前状况良好，能够自主攀爬。动物园上个月为他们举行命名仪式，袁刀刀和欢丽丽的名字里面都包含了成都和巴黎两座城市的元素，象征中法友谊长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之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国剧830呈现大江大河二。 之前程爸爸就托宋运辉帮程千里调职，但当宋运辉打俾程爸爸的时候，程爸爸又拒绝，咁究竟发生咩事呢？ 大江大河二，星期一至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全新作品《列强放纵》，12月日语新作系列， 我是 Lisa。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全新日语歌曲作品系列，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猿号。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呢有李智恩妮，多才多艺身兼多职的 Alvin。 Hello Alvin。 Hello semua, nama gue Alvin, gue dari Indonesia. Gue sekarang lagi belajar di Hong Kong, tapi gue lagi kerja di perusahaan teknologi consulting. Jadi bisa dibilang gue teknologi consultant di kala siang, dan hobi gue fotografi, jadi fotografer di kala malam. Alvin 说现在日头呢他就在一间科技顾问公司做科技顾问，而他的兴趣是摄影，所以夜晚呢他就是一位摄影师。知道你也在香港读过书啦，最初来到香港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些什么是跟你想象中不同的呢？ Jujur awal pas gue mau ke Hong Kong, gue banyak denger dari orang gitu kan. Kayak orang-orang bilang, oh kalau kuliah banyak waktu luang gitu loh. Kayak lu bener-bener bisa lakuin apa aja, bisa banyak orang part time sambil kuliah gitu kan, misalnya di negara lain. Dan gue juga expect itu. Tapi pas gue ke Hong Kong, gue baru sadar kalau gue ternyata pilih uni yang lumayan susah, terutama di jurusan gue yaitu engineering. Jadi gue rasa gue lumayan kaget, lumayan shock, dimana gue harus belajar sekeras gue dulu belajar di high school, itu di SMA lagi. Padahal gue awalnya pingin nyantai doang, tapi ternyata ya harus kejar pelajaran juga karena kan mau dapat kerja. Jadi ya lumayan, sampai sekarang masih lumayan kaget sih dengan berapa, ibaratnya kalau di Indo kita bilang ambisnya orang-orang di sini. 佢话嚟香港之前听人讲香港嘅大学好多空闲时间可以做自己嘢，咁佢嗰阵时咧亦都非常之期望系咁样，但系点知嚟到香港之后，佢发现佢拣咗一科唔系咁简单嘅科目工程学，佢必须要好似以前读高中嘅时候咁努力学习，先至追赶到进度。所以佢话其实咧佢都真系几忙噶，都唔系真系想象中咁空闲噶。咁知你咧而家喺一间顾问公司度工作紧啦，咁你平时系要做啲咩嘅咧？ 哦，jadi ya gue sekarang lagi kerja di satu perusahaan consulting di Hong Kong yang lumayan besar, dan yang gue lumayan kaget yaitu konsultan, sebagai konsultan lu gak terlalu ada kerjaan yang selalu pasti tiap hari gitu. Jadi kayak mungkin aja sehari ini lu lakuin bahkan editing video, kadang besoknya lu bisa lakuin research, kadang besoknya lu perlu bikin aplikasi. Jadi bener-bener yang gue sadar bener-bener client first, ibaratnya kayak put client first, ibaratnya kayak bener-bener kayak kita utamain client mau apa, mereka ke kita, ya kita kasih mereka yang mereka mau gitu loh. Jadi gak sepaken yang gue kira kayak oh kerjaan lu ini pasti ini, tapi kayak bener-bener kayak harus punya banyak skill ibaratnya yang bisa lakuin beda-beda hal, itu gue rasa. 佢话而家呢一间嘅公司咧就比较大啲，咁佢作为一个顾问啦，其实每日嘅工作都唔同嘅，冇固定嘅工作，睇下当时嘅客户需要，可能佢今日系剪片，第二日咧就系做资料搜集，下一日就要帮手填写一份申请嘅表格。所以呢份工作咧，真系需要有好多技能先至可以完成到呢份工作嘅要求。咁我知你又做过大公司，又做过细公司，咁你中意做大啊，定系细咧？ Jujur kalau ini susah diomong sih, karena kan menurut gue nggak ada bener nggak ada salahnya perusahaan gede sama perusahaan kecil kan, cuma beda budayanya aja gitu. Dan jujur sejauh ini gue nggak terlalu bisa bilang, tapi mungkin kalau di awal karir gue masih milih kerja di perusahaan gede, alasannya karena gue merasa bisa ketemu orang lebih banyak dan itu yang gue prioritasin di karir gue. Tapi kedepannya kalau misalnya gue udah siap, mungkin gue juga pengen bikin startup sendiri, yaitu jadi perusahaan kecil sendiri. Jadi agak susah diomongin juga sih, tapi buat sekarang gue merasa gue akan stick di perusahaan gede. 佢话其实大细都冇问题嘅，只系可能文化上边会有少少唔同。佢话真系要睇下咩阶段啦。一开始嘅时候，佢会想喺大公司度工作先，因为可以识多啲人啊嘛。但系当佢准备好嘅时候，佢咧就想自己创业，开一间细嘅公司。所以就睇下咩阶段啦。我知道你咧真系多才多艺噶。除咗咧而家喺一间顾问公司度工作之外咧，平时亦都有做摄影师嘅工作噶噃。不如下一集同我哋讲下你摄影师嘅生活同埋兴趣啊！今集多谢晒 Alvin，Thank you。 Bahagia aku bersamamu, senang bila dekat denganmu. Kamu makhluk yang aku tuju, yang lainnya ku tidak mau. Genggam erat tanganku sayang, dan jangan pernah kau lepaskan, karena aku butuh cintaku, jangan kau lewatkan. Bahagia aku bila bersama. hariku menuailah bersamaku genggam erat tanganku sayang dan jangan pernah kau lepaskan karena aku butuh bimbingan cintaku jangan kau 林慧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象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好啦，我哋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啦。第一位打通嘅朋友系李小姐，早晨。 早晨啊，芭比。 早晨，点啊？ 冇啊，我喺加拿大嘅家姐咧，嚟紧呢几日就生日 啦。嗯嗯嗯。 咁咧，好耐都冇见佢啦。 系啊系啊。 仲祝佢生日快乐啦。 嗯。 咁另外希望佢。啲孙仔啊，都翻学都即系健健康康啦、 啊。嗯嗯嗯。 吓、啊，咁同埋我嘅儿生仔儿生女翻工都开开心心啦、啊。 嗯。 吓、啊，工作愉快啦、 啊。 咁、啊、我都希望可以睇下有冇机会可以即系过去。同佢庆祝生日啊，虽然都好渺茫， 未必赶得切，系即系今年可能未必补足，都会可能太迟啦。但系咧就明年咯，我哋希望 系啊，即系因为咧，其实咧我就早几年咧就时时都会放暑假嗰阵时都会过去，即系同佢 一齊啊，即係同啲佢啲孫一齊玩啊。但係呢幾年就冇啦。 係。 咁都好掛住佢哋啦。 係啊係啊，我都明白啊。即係我哋都有好多遠方嘅屋企人都係好想過去見一面，但係咧就即係始終個疫情啊，都係影響住我哋啦，飛唔到啦，亦都有好多限制啦。咁所以都希望啦，希望快啲可以去翻一啲唔同嘅地方啦，可以見翻啲屋企人，或者佢哋翻嚟又得。 咁啊，佢翻嚟，佢都之前嗰几年都失明嘅时候都成日都翻嚟嘅。 啊，系啊，以前都系嘅，以前咧好多人咧都系年年一年翻嚟香港一次嘅，但系而家咧就变成咗几年都翻唔到嚟一次啦。 系啊，咁呢个希望系啦，同埋佢嗰度嘅天气咧，最近之前有试过即系好热啦咁样吓，都希望佢哋。生活都好啲啦，啲天气唔好即系变得咁差啦。 系啦系啦，总之希望样样嘢都好啦，顺利啦，健康啦，平安啦，咁就最好啦嗬。 系啊系啊，咁另外咧，我上个礼拜咧，我有个好朋友咧，以前嘅旧同事嚟嘅，佢就生日，咁喺呢度祝福佢生日啦。我又系见唔到佢啦，呢几年约唔到佢出嚟见佢啦。咁都希望佢健康啦，身体好啦，大家都即係快快乐乐咁生活啦。 其实都好得意嘅，我觉得呢，即係虽然疫情就真係减少咗好多见面嘅机会嘅，但亦都令到呢自己好似回想返啊，我心底里面呢都摆咗好多个人呢，我会挂住佢啦。有时候諗下，我见到呢样嘢，见到可能佢鍾意食嘅，又諗起呢个朋友，跟住諗起啊呢、這个日子又差唔多到佢一啲特别嘅日子啦，可能係纪念日啊，或者生日呢又记挂住佢。咁我就觉得自己呢屋企或者係自己身边呢，其实围住咗好多爱你啦，同埋你又好爱锡佢嘅朋友喺度。 我好得意噶，我到咁上下咧，我瞓瞓下觉咧，我就唔知点解咧，就系唔知系自己一个心谂紧咧，定系即系有啲预感咁样。哎呀，呢个人生日啊，或者呢个人要做咩啊咁啦，我就会醒咗咧，我就记得，哎呀，我要做咩啦咁，点去做咧？我好奇怪噶，即系我即系其实咧就。谂紧啊，都几好啊，即系唔使睇住个手机嚟。 系咯，好犀利啦！我都觉得，哎呀，唔使特别去记住。 系啊，我试过好多次都系， 突然之间就记得啦，去到咁上下咁。原来你有个内置日历喺个身体里边嘅。 系啊，我好奇怪，我咦系喎，佢生日喎，咁啊就要搵佢倾下偈啊。咁我家姐佢啱啱早两日都打个电话嚟，即系佢而家即系太耐冇见啦。佢都會嗰個月都會打電話嚟，即係傾下偈、互通消息啊，送下平安啊咁。 係啊係啊，依家好彩咧，即係啲科技又發達咗嘅。 係啊，以前咧就要打長途電話啦，以前佢都打長途電話嘅，不過就少啲，因為太貴啊。 係啊係啊， 手機咧就同埋長途電話都平啲。 以前都唔敢傾得耐啊嘛，即係睇住個鐘啦，大概傾十分鐘好收線啦咁。 係啊，同埋咧時間唔同啊嘛，佢朝頭早我哋係夜晚黑啊嘛，所以成日要校準嘅時間先至可以打俾佢咯。 係係 啊，另外咧，我再想講咧，我有個侄仔啊，佢咧有個即係小 B B 寶寶咧就。将会出世啦， 系，哎哟，期待啦，万众期待啦，个个都 系啊，系啊，咁我都同佢讲，我话十二月天气比较冻，都要预备多啲， 系啊，系啊，系啊，啱，准备多啲嘢， 系啊，咁啊，唉，好期待睇下几时可以见到佢个小宝宝。 系咯， 好啊， 希望个个都系啦，最紧要平安同健康，即系大嘅又好，细嘅又好，都系啦。 是啊是啊，好 多谢你啊。多谢你电话就真。咁希望啦，无论是香港嘅朋友啦，定还是远方嘅亲友呢，都收到晒你嘅祝福同埋问候啦。 好啦，唔该晒你。 多谢你电话，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通电话啦。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方便。是啊。 姓 郑啊 ,Philip 啊。 是。 今日呢是我个侄女啊黎耀松啊 Cherry。下昼响葵涌。教堂行禮，四点钟咧就去个愉中怡茶馆咧有茶会。 吓，咁你哋阵间就准备盛装出席啦。 我搬来咧就系准备咗参加佢哋嘅婚礼噶， 系 开心下嘅。 嗯嗯， 但系好唔好彩，我中咗风入咗雨，而家喺雨度瞓咗就唔喐得。 嗯嗯， 咁、 嗯、 样只系向空气中恭喜佢哋啦，恭喜我个表弟同埋表嫂哋咧，佢嘅奖赏唔知咁样出国，咁咪就开心啦。 嗯，唔紧要嘅，我觉得无论喺边度都好咧，祝福一样送到，喜悦一样都分享得到，因为我相信都会有好多照片发翻俾你啦。 系啊，但系我喺度仲想有一个多谢嘅，就系我太太刘淑英，佢喺呢段时间劳心劳力咁去照顾我，同埋我屋企仲有一个97岁嘅妈妈，都系由佢照顾嘅，令到佢好辛苦走嚟走去。我呢度真系好多谢佢。 嗯，好叻啊，太太。 1月5号咧就系、是、我祝英佢嘅生日啦、 嗯。 希望佢开开心心。 嗯， 多谢佢，我爱佢嘅。 嗯，我都希望你可以送到一份佢最想要嘅礼物俾佢，就系、是、你可以快啲出院啦，然后喺屋企咧慢慢康复。 我好努力， 系啊，我都知道一定好努力，不过即系要有耐性咧，自己亦都唔好心急，即系一个过程嚟噶。但系亦都要相信咧，只要你肯努力咧去做一啲即系唔同嘅练习啊，各样嘢咧，等身体慢慢恢复咧就 OK 噶啦，一定可以好翻嘅。 一定有个艰难时期嘅。 系啊，系啊，系啊。但我觉得我听你嘅声音，我都觉得你好正面嘅，同埋因为你知道你屋企即系有好多人关注，即系关顾住你啦，咁你又都好硬正嘅，好叻嘅。 咁样，因为我老婆佢呢一段时间咧嘅，佢又除咗照顾屋企人两个佢自己的孙外孙之外咧，佢又要做埋去去睇我阿妈啦。我妈因为佢都算好，佢可以照顾自己照顾自己，但系佢两餐咧就要 都要顾一顾佢啦。好叻啊，太太，同埋你都好叻，你一定要继续努力，希望快啲可以翻屋企。 系系，多谢你。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加油啦。 好，拜拜。 拜拜。即系其实生活上有好多唔同嘅事情啊，呢一边厢可能有喜事，嗰一边厢可能又会有好多朋友，我都知道喺呢个时段咧，可能喺病床上面听住收音机啦，都希望将呢一啲嘅鼓励咧分俾大家，因为咧病咧。可能有长有短，有严重有轻微，咁但系永远都要相信自己有希望嘅时候咧，期盼住自己嘅努力，同埋期盼住咧有一日可以离开张病床嘅时候，可以幻想下自己想做啲乜嘢啦。咁有希望嘅时候咧，我相信会好得特别快嘅。千祈千祈唔好放弃，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落去，咁咧最后就会有胜利噶啦。好啦，我哋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早晨 啊，杨婆婆啊， 杨婆婆早晨，咁甜嘅你把声， 系啊，我好开心啊， 点解嘅 咧？琴日我哋咧就上山顶广场啊， 哇，你咁叻啊， 系啊，第三届地壶双剑同乐杯啊参加， 哎 呀，真系好开心啊，个场面咧又热闹又温馨， 一定啦， 系啊，有啲从细路仔。几岁嘅细路仔到90几岁公公婆婆，仲有咧，我哋坐住轮椅咧，几十张轮椅都可以上到山顶广场参加嗰个地壶球啊！哎呀，我都好开心啊！ 咁叻啊！ 我哋嗰队咧得到黄金球季军啦！ 好犀利， 所以咧我就好想同大家分享下咯。 好叻啊！ 系啊，真系依年龄嚟，即系几两年前咧，我哋坐住轮椅啲人咧，真系度度都去唔到乜计 啊！唔好话你哋啦，即系其实个个都系啦，即系都唔足不出户咁滞，唔敢出嚟啦。 之前就社会事件啦，啲黑道啦，整到啲路咧烂晒，我哋真系出唔到，红绿灯又冇埋，我哋坐住轮椅嗰啲好，即系好麻烦咯。嗱，依家疫情又麻烦啦，但系依家咧就好在咧中央啊果断咁出手啊，国安法实施，同埋咧依家咩选举嗰啲又完善咗，香港各方面都得到回复咯，咁我哋先。才可以是举办到这个双剑地壶球杯咯。 咁啊，希望都会陆续有更多活动可以参加啦。见你咁开心，有时玩下呢啲系真系好开心嘅。即系我都未试过，如果你话地壶球系点样玩，系咪即系碌个波咁样噶？ 好似冰球咁嘅、 啊。冰球我都唔识、啊， 即系一个扁扁嘅球咁推出去咁。咁、啊、我哋啲坐住轮椅嘅咧，佢就有条棍俾我哋咁拱出去咁样样咯。 我都好难噶、啊，系咪要打中啲目标物先得噶？ 啊，系唔系打中个圈得分嘅？ 哇、啊，都好难啫！我啲眼界好差噶、啊，通常咧，如果我想射左边咧，我就会射咗去右边。 系啊，系啊，咁即系嗱，你啊长幼相见都系一家亲啦、啊，咁、就体现咗长。相见共融啦，大家都切磋球艺啊，交流心得啊，咁、又增进咗大家嘅社区营造力咯。 啱啊，啱。 咁希望咧，依次立法会选举咧，大家都出嚟投票，就选啲真系爱国爱港嗰啲人士，有能之士咯。 总之都系尽翻自己公民责任啦，我觉得，即系拣翻一啲栋梁可以帮到手嘅就 OK 啦，我觉得。 是嘅，系啦，即系。真系真真正正为社区、为香港做实事嘅人咯。 好啦， 搞阵啦，多谢你 嘅分享啊，真的，真系好开心啊！有时有啲唔同嘅活动咧，可以希望咧疫情消退咗之后咧，可以多翻一啲唔同嘅社区活动咯。我以前都见到成日好多有啲唔同嘅活动咧，好多人参加咧，都好多笑声同埋好多好快乐嘅事情啊！咁亦都希望住真系疫情过去嘅时候咧，无论系大家畅通无阻啦，去边度都可以飞到去啦，去到旅行啦，亦都可以喺本港亦都有多啲唔同嘅活动可以一齐玩下。好啦，我哋听一听咧，应该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啦，早晨， 喂，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阿李啊， 阿李你好， 你好，好多谢你听我个电话， 诶，唔好客气， 我恭祝我两个家姐阿芬姐同阿英姐四号生日，咁我自己上个月五号就登录咗啦， 因 为成日老人家，琴日先复诊， 哎呀， 地铁站为咗追。对面嗰班车， 哎呀，真系唔好心急啊！而家啲铁路好快一分，即系好快一班嘅啫，几分钟你唔好追啦。 唔系咁啊，谂住会搭到噶嘛？ 咁通常追车都系咁谂嘅，都系谂住会上到车嘅。 真系好唔小心，好唔小心。 系啊系啊，要小心啲。 好在啲路人就扶翻我起身啦。我隔篱有个亲戚啦，咁啊帮手，咁啊都帮我攞嘢啊，即系照顾我好多啊。 咁点啊？你跌完之后冇乜大碍嘛？ 都 OK 嘅。 要小心啲注意啊！即系慢慢行啦，开始要系啊，尤其是系噶，天气冻咗系会争啲噶，又会。 今朝早起身就差少少啊，个人。 慢慢啦，即系俾自己唞下先。 吓，冇晕。今朝早起身都冇晕。不过就腰酸骨痛啦。 系咯，你所以咪话要唞下先，都冇咁心急啦，真系。 系啊，真系即系唔可以认后生啦，真 系。唔好咁样谂，唔关个年纪事。不过有时真系咧，有时晃一晃神啊，或者有时真系论尽咧，就冇得讲噶，要小心啲啦，都系慢慢嚟，唔好急。 不过我就想点唱啦，就点每日爱你多一些啦。 我阵间7点之后啊，播俾你听好冇？多谢晒你电话。咁啊，今个时段咧只能够听到呢一度啦。多谢晒大家今朝早打电话嚟嘅祝福说话同埋一啲开心嘅分享，亦都希望大家继续 keep 住有个 beautiful Sunday 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本周中期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 香港肿瘤治疗学会义务秘书曾明恒医生， 癌症病人特别咧要担心，如果我哋唔好彩染上咗新型冠状病毒，咁而家喺国际嘅数据咧都知道，癌症病人一般咧比起冇癌症嘅病人咧或者健康嘅人系会容易啲有并发症嘅。咁同埋如果一啲做紧所谓 active treatment， 即系做紧治疗嘅咧，如果当中佢有感染咧，亦都会有并发症。所以其实咧，我哋都鼓励所有嘅癌症病人咧。其实除非有特别的原因，就是譬如说他有其他的慢性病控制得不好，如果单一是癌症，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尽快去接种疫苗的。现在已经很多数据，无论是美国肿瘤学会或者欧盟肿瘤学会，都给了很明确的指引，就是其实做紧治疗的时候都可以去接种疫苗的。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2021年立法会换届选举在12月19号举行，进入投票站需佩戴口罩、量体温和消毒双手。 今年增设特别队伍，方便年满70岁长者、残疾人士和孕妇。 出示身份证，按指示拉开口罩，工作人员会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核实身份和派选票。 及印后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按指示将地方选区和功能界别选票放入适当票箱。 阿欧，最近嘅天气你会谂起乜嘢啊 ？Kitty， 时冷时热咯。 朝早饮热水，晏就要加冰啊。小白咧 ，Barbie， 我觉得一日可以有两季、啊。 一日有两季定四季？ 最紧要开开心心。 系、啊。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未恋爱先感受恋爱。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原来谈起将来能承诺伴侣可没期待，原来谈恋爱都反面拍台，原来我不该静候被恋爱，当初短信动人是爱。 上帝话佢未拍过拖嘅，但系今次录音咧就唔醒起，问下爸爸妈妈嘅恋爱经历嚟借镜。相反咧就系、是、靠监制将歌词嘅意境同佢分享，当然再加少少少女幻想，咁就成为佢第一首嘅个人作品啦。 原来谈恋爱需狠心放开。 作曲编曲柯新峰，填词陈耀森，监制柯新峰 Edward Chan。上榜五个星期，上升六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姚卓菲，原来谈恋爱是这么一回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早上时间来到7:09，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咁啊，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除咗有我林慧 Barbie 之外咧，亦都要同格先生讲 Salam Bagi 格先生。 Salam Bagi 格 Barbie，Salam Bagi Hong Kong，Salam Bagi Taman Taman。 嗱，星期天咧，相信嚟到呢啲时分咧，对于好多格格嚟讲，满心期待啦，梗系扮靓靓，已经准备好晒咧，整装待发出门口去玩噶啦。 嗯，同埋咧 ，enjoy 翻呢个咁清凉，我觉得好舒服。个天气， 我而家咧即系由于疫情嘅关系咧，去唔到旅行咧，依家开始咧又阿女啲功课学业咧又可以唔系好使太紧张咁样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想尽可能带佢出去散下步啊，或者系啲室外嘅郊游嘅地方咯。跟住我就发现原来咧，即系香港嘅本地游真系非常之多，印尼嘅姐姐咧其实仲熟路过我嘅。 是咪啊？ 系啊，因为我到啲地方咧，问下，请问知唔知附近有冇小食亭啊？佢哋系答到你，嗰度啊，嗰度嗰度， 你问过埋咁？问过印尼姐姐？ 我问过，因为我揾唔到嘛。 但系咧，点解会知道佢系印尼姐姐？佢唔系菲律宾姐姐？ 听得到佢讲嘢噶嘛？ 即系有咩唔同咧？你唔通日日听到佢哋话 Salam Bagi 咩？唔会噶嘛？ 唔系啊， 咁点样听咧？ 语言嗰啲音系好唔同噶，我唔识得话俾你听点解我揾到，但系我觉得佢系印尼姐姐咯。唔关衣着事嘅，系啦。可能关个样事都系嘅，即系印尼人个样都系特别啲噶嘛，我觉得。咁同埋真系语言咯，我系纯粹听佢哋讲嘢，我就知道啊呢个系格格嚟噶啦，咁样啦。 但系你听议员咧，如果印尼嗰啲格格讲嘢咧，你知唔知佢哋讲紧印尼文啦？定系佢哋讲紧佢哋自己啲地方啲方言？ 咁我又唔知道、啊。 但系你又真系知道系一定讲印尼文噶啦，一定唔系讲泰加洛噶啦。或者喺菲律賓， 我覺得係好唔同嘅。雖然我形容唔到俾你聽點解我會分到，同埋咧格格有一樣嘢有一個好處，其實咧你都唔怕面懵嘅話咧，嗱，好似我呢啲厚面皮我就唔驚啦，問路咁樣，我通常就會行埋咧第一句講廣東話先嘅，睇下佢認唔認你。嗱，其實如果你第一句講廣東話咧，印尼姐姐一定係答翻你廣東話啦，菲律賓姐姐可能就會有機會用一啲簡單嘅英文， 啱， 係啦，話翻俾你聽。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啊，其實你可能頭嗰幾句傾偈都已經分得到，到底係印。姐姐定还是菲律宾姐姐噶啦？ 但系我自己咧，如果我觉得听印尼文咧，如果讲印尼话吓，唔系讲佢哋自己嗰啲屋企附近嗰啲方言啦，印尼话咧就系会好似有 R 音好多嘅， 哦 ，R 咁样讲嘅、 啊，都系、哦，都系、哦。 但系如果系菲律宾嗰啲话咧，如果佢哋讲嘢，我觉得系好多好啲，好似突突突突嗰啲音嘅，所以咧我听我系咁样分嘅，通常、哦、因为印尼好少嘅嗰啲突突突突突。嗰啲音嘅，通常都系嗰啲音啦，咁就我会觉得系咁样 都系嘅，都系嘅。 同埋节奏咧，我觉得印尼文个节奏咧系慢过菲律宾嗰啲语言少少嘅，就系可能咁样会帮到大家。如果想分呢个系咪，如果听嘅话，唔好忙听，听唔听得明，或者系点样知道呢个系边啲，我系咁样分。 咁当然望都好容易望得到嘅，即系我而家咧最近发现咧好流行咧印尼姐姐嘅群组里边咧，就系咧都会包头，但系下低咧就唔会着嗰、那个佢哋嗰啲传统嘅服饰啦，反而咧就系着翻自己 casual 嘅衫啦，跟住再加拖鞋啦或者波鞋啦，但系就照包头咯，即系就算郊游嘅 look 都系咁样的。 因为包头嗰啲咧系宗教嚟噶啦，咁就照讲就真系唔系净系喺自己出街啊、翻学啊嗰啲，应该系都系 日日都系咁样。 喺屋企除咗系有自己屋企人咁先可以除嘅。 系啊，即系我谂就即系可能因为真系多咗去一啲郊游地点啦，咁佢哋都系着翻啲即系舒服啊、方便轻便嘅服饰啦，咁所以我就呢排见多咗系咁样嘅装扮嘅格格啦。咁啊，唔知道今日咧会唔会都适逢住假日啦，同埋一个都相当之唔错嘅天气咧，大家都可以出去行一行，睇下香港一啲唔同嘅地方啦。 Kasi jangan buat ku berharap pada cinta yang tak pasti. Bila kau belum bisa berjanji bahwa kita akan bersama. Kasi jangan lagi kau hantui malam-malamku yang tenang.Satu sapa darimu kan buat hati ini berantakan. Bianca, ciao Benjani, diri ku sehari, nanti juga kau pun mengerti, rasanya lelah dipaksa hati, harus ingat diri. Sakiti aku lagi bila engkau terus muncul di jam yang rawan. Kasih sialnya kau memahami, sulit hatiku melawan. Kau terus muncul di jam rawan.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咁啊，琴晚咧，阿格先生咧就紧急咁样通知我，哎呀，有新消息，有新消息啦，咁样，咁啊，原来系咩事咧？ 今日一定要讲，系啦，一定要讲，真系最新嘅，关于啲印尼格格啊喺香港做，即系唔系印尼格格，系个印尼哥哥喺香港做 migrant workers 都系一样嘅， 即系喺外国做叫做咩啊 migrant workers 啦 ，Barbie 啊，喺香港 即系总之都系打工啦， 系咁就应该关佢哋事嘅，因为呢一个系印尼政府嗰度咧有个叫做 BP2MI， 即系一个 organization， 但系佢系真系印尼政府嘅 organization 嚟嘅，就出咗一个通告。就呢一个通告咧，就话一月一号出年开始，每个要 renew contract 啊，或者系要转雇主嗰啲印用或者是叫做都是印尼的用印尼的工人啦，咁唔係淨係香港，話全世界外國去外國做嘢嗰啲，每次要 renew 或者係要 transfer 要轉僱主咧，都仲要加一封信，因為之前佢哋嗰啲印尼嗰啲工人如果喺外國做嘢咧，通常個 contract 都要拎俾印尼領事館嗰度 chop 一 chop 噶嘛，咁以前就係要咁同埋有啲嘢係要交嘅，但係呢個仲要再加一封信。咁嗰封信係咩信呢？就話嗰封信係要係屋企人嘅同意信。咁嗰屋企人係邊個呢？如果係結咗婚嗰啲呢，一係就係先生啦，或者太太嘅同意信啦。如果係未結婚嗰啲呢，就要爸爸媽媽啦，或者係佢哋個 guardian。 就是、即是监护人。 是啦，就要要填嗰封信，因为有个嗰封信有 sample 嘅。咁就话佢哋係同意嗰个人喺外国做嘢。咁然后同意咗嗰封信呢，佢哋签咗名呢，唔係咁简单喎。嗰封信呢亦都要拎俾当地嘅村长。 即係印尼譬如个格格係嚟自某一条村嘅，咁就係某某村嘅村长。 冇错。 再做一个步骤。 做一个步骤去嗰度吸引。然后呢嗰一封信呢就唔需要 exactly 嗰封真係 original 嘅寄喺香港嘅 ,scan 过嚟都得影张相都得，但係要呢一封信先可以嗰封信俾去印尼领事馆，印尼领事馆先会去嗰度同你 process 呢啲嘢。咁呢是要嚟做乜嘢嘅咧？呢封信，因为啲格格知道咗都想知道啦，但系佢个通告都有话嘅，佢话系俾啲印尼喺外国做嘢嗰啲人咧，就会系有保障，同埋咧屋企人咧都会系支持佢哋去外国做嘢，即系咧香港都系啦，要咁样。咁係咁多嘅啫，就話係記得喎，1月1號出年就開始就實行㗎喇喎。咁除咗呢封呢俾啲格格呀俾大家喺度做嘢知道呢，亦都有另外一封呢係話俾啲 agent 聽啦。咁 agent 記得喇喎，如果因為你如果係收啲人哋嗰啲文件呢，如果係真係要 renew contract 呀，要搵新雇主都係記得仲加埋呢封信先可以㗎喎。咁樣咁出咗呢封信咧，就好多突然间喺个 social media 嗰度好多讨论，突然间咧好多格格咧就喺嗰度 post 呢一样嘢啦，亦都系咧喺印尼领事馆个官网嗰度啦，个 social media 都好多人去嗰度response 啦，同埋好多 comment 啦。 系嗱，我自己睇唔明嗰个相关文字啦，咁啊，琴晚咧格先生 send 俾我嘅时候咧，我就尝试 click 去嗰个连结啦，跟住我就发现哇，系真系非常之多嘅。呢一个 comment 啦，同埋你知而家咧社交平台咧，仲有一样嘢，嗰个功能就系可以揿赞好啦，揿心心同埋揿嬲嬲噶嘛。 系， 跟住我发觉点解咁多人揿嬲嘅咧？咁系咩事咧？咁原来 系因为咧，琴日咧我就系睇嘅时候咧，咁就隔几个钟啊。第一次我望一望嘅时候咧，那个 comment 咧就已经有万一啦。个 comment 咁咧隔大概几个钟啦。个 comment 已经变成万三啦，今朝个 comment 通常应该都系再加啲噶啦吓，咁就系啲格格都有去嗰度讲佢哋个心声啦，系关于呢件事系点样啦，咁就啲格格咧就去嗰度就好多都会问。因为有啲问题有啲抗失嘅，当然啦，每次有新措施咧，都会有人去嗰度反映啦，同埋系因为关格格事啊嘛。咁如果系仲系喺香港做嘢嘅时候，真系要加呢一样嘢，唔系咁容易噶嘛。 系 咁啲格格就真系有嘢问啦。 咁咧 ，Gary 咧，你有冇覺得咧喺外國做嘢嗰啲價格啊，點解會需要有一個同意書嘅？ 會唔會係因為其實有好多價格嘅屋企人係唔知佢嚟咗外國做嘢咧？有冇呢個可能咧？ 嗱，嗰啲價格就有自己講嘅呢樣嘢，價格自己答。佢就話咧，實在啲價格滿咧，如果係要外國做嘢嘅時候咧，未嚟香港嘅時候或者未去外國嘅時候咧，佢哋喺印尼嘅時候咧做 passport 啊，開始啊，入去印尼公司嗰度開始啊，已經要呢封信噶啦。 嗯， 咁咧嗰封信咧都係一樣啦。如果你結咗婚嗰啲咧係就先生啊或者太太啦。如果未結婚嘅時候咧就要係屋企人啊或者 監護人啦、 啊，監護人嗰度已經有呢封信噶啦。 係 嚇。咁就之前已經有啦，我未嚟香港嘅時候，咁而家突然間點解仲要多一封嘅？ 咁係咪可以用翻同一封啊？其實 嚇呢樣嘢都幾好㗎，因為佢冇話係要幾時噶嘛，佢個 expiry date。咁我嗰封信係1980年，為再拎出嚟用咧，咁樣嗰啲，喂，佢冇講喎幾時需要，但係唔得嘅，應該我 又冇講個 verify 嗰個人要唔要再生 嘅嘛？個 format 唔同。嗰方面唔同， 即係而家要跟翻個官方格式先得 嘅。有個格式，九分鐘。如果係你嗰一封之後，會唔會到時嘅？唔係， 咁你咪調轉咯。唔係，你咪調轉咯。你而家用翻呢一封之後，你即係交個 agent 嘅時候，第一步調翻轉用翻呢封咪得咯。 嗱，咁樣就啲價格亦都話。我嚟香港做嘢都系帮屋企人啫，咁当然同意我嚟呢度搵嘢做啦，加埋当然同意啦，因为每个月我都寄钱翻去嘅，咁点会唔同意咧？咁样嗰啲咧，系啦， 系 都有咁样问嘅。 嗯哼，咁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相关嘅啲措施咧，自己都可以去睇清楚啦。头先阿格先生讲话喺印尼嘅领事馆嘅官方网站啦。同埋即係我都見到有好多唔同嘅，除咗話討論之外咧，都有好多人分享啊！即係嗰個分享嘅嗰個次數亦都相當之多啦。咁所以可能咧喺你身邊阻緊嘅一啲人嚟姐姐或者朋友咧嘅 social media 都已經有好多呢一啲相關嘅資訊可以睇清楚啲啦。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Menaklukkan hari-harimu yang tak mudah Biar ku menemanimu Membasuh lelahmu Izinkan ku lukis senja Mengukir namamu di sana Mendengar kamu bercerita Menangis tertawa Biar ku lukis malam Bawa kamu bintang-bintang Untuk temanimu yang terluka Kau bahagia Aku disini Walau lagi coba lagi Jangan berhenti Ku berharap Meski berat kau tak merasa sendiri Kau telah berjuang Harimu yang tak indah Biar ku menemani menangis tertawa. Kau bahagia.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中部六个州遭受龙卷风吹袭，肯塔基州州长话最少70人死亡，估计最终可能有过百人遇难，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部署国民警卫军协助应急。在肯塔基州西部的梅菲尔德，当地一间蜡烛工厂倒塌。州长贝希尔说，当时有大约110人在工厂里面，相信会有几十人遇难。伊利诺伊州一个亚马逊仓库的屋顶被吹走，有墙壁倒塌，至少两人死亡。阿肯色州有护老院局部倒塌，一死五伤。田纳西州亦都有至少三人丧生。总统拜登形容是悲剧，承诺提供援助，又说会在不影响救援情况之下到灾区。英国新增54000几宗新冠确诊，包括633宗 Omicron 变种病毒个案，再多132人死亡。英国累计近1900人感染 Omicron。有科学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更严格的限制，下个月可能出现涉及 Omicron 的感染浪潮。推算英格兰未来五个月可能有大约25000至75000人死亡，最悲观情况是超过490000人住院。研究人员说 Omicron 的传播速度非常快，令人担忧。英格兰感染 Omicron 的人数每 2.4 日增加一倍，预料到今个月底会成为当地主流病毒。研究人员亦都说，最坏的情况之下，可能要更严格的限制，避免医院不胜负荷，但同时提到收紧措施会对民众身心健康造成可怕影响，需要仔细衡量。回到本港，停办两年的维港泳今朝复办，首场公开组赛事朝早8:15举行，起点是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终点是尖沙咀星光大道。出席鸣枪仪式的嘉宾包括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环境局局长黄锦星等。因应赛事，湾仔北和尖沙咀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其中来往湾仔和尖沙咀以及来往中环和红磡的渡轮服务朝早7:30至11:00期间暂停。运输署呼吁市民避免驾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如果需要前往，应该尽量使用公共运输服务。中环卑利街和中区卑利街和士丹顿街交界星期五晚发生的私家车留后意外，其中一名27岁女子死亡，两人仍然留院，当中一人危殆，一人稳定。44岁外籍女司机事后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被捕。事发在星期五晚8:00，女子驾驶私家车停泊在卑利街，同车的女乘客落车之后，车辆突然留后，八名途人闪避不及被撞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今个星期中期气温稍为回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电影《讲六段关系》，关于十二个星座，180位青年人参与制作。这个计划是怎样诞生？ 讲紧2020年的时候，疫情比较犀利，电影从业员很困难，这段时间没人开戏，延迟。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能力很高，他们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机会。那我们觉得我们有没有什么可以做到呢？那这个就是个概念的萌生。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二台话你知，印尼巴厘岛有好多舞蹈都同宗教有密不可分嘅关系，所以舞蹈唔只系一种单纯嘅娱乐表演，反而更加似一种同神明沟通嘅方法。 例如假面舞当中会使用多达30-40种面具，巴厘岛人相信每个面具都具有强烈嘅个别特色，并且具有神圣嘅力量。 当舞者戴上面具之后，就会成为面具所描绘嘅神智或者人物，而非单纯只系一位表演者。 而由于每位舞者系戴住面具演出，唔能够靠面部嘅表情去传达角色嘅情绪，所以点样用舞姿同埋肢体动作去表现出善良嘅美好，又或者系邪恶嘅丑陋，对表演者都系一种挑战。 虽然在很多表演入面都会出现正邪双方互相对抗的场面，不过结局通常都不会有输赢之分，原因是想反映出人世间的丑恶和善良很多时都是并存的真实面貌。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要同大家讲下咧，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系咁样嘅。今日咧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咧约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晚上咧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嘅。咁啊，展望咧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而本周中期咧气温会稍为回升嘅。咁啊，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20度，相对湿度系86%，加埋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 Sekarang suhu udara 2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86% dan sekarang ini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api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Dan hari ini cerah dan juga hangat pertengahan hari dan juga kering.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5 derajat Celsius. Sedangkan kedepannya 1-2 hari juga cerah dan pagi hari itu agak dingin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kering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baru akan berangsur-angsur juga menghangat. 咁都要留意翻咧，因为听朝早应该都稍微会凉啲啦。如果咧屋企咧照顾住长者或者小朋友嘅话咧，可能都要帮佢哋抄定啲厚少少嘅衫，又或者啲御寒衣物，咁啊作好准备啦。当然，格格自己都要保暖啦。 Lama ku menanti Memantaskan diri Sungguh ku inginkan dia Yang terbaik untuk bersama Mudah dapatkan Senyummu 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au menerimaku Apa adanya diri ini Izinkan aku Jadi kamu ujung penantianku Kau satu yang ku mau Ada dalam doaku samanya Cintaku Dapatkan senyum terpancar indah kau yang mau menerimaku apa adanya diri ini izinkan aku untuk percaya oh, kita lewati bersama izinkan untuk menghalangkanmu menuju penantianku satu yang ku mau ada dalam doa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打咗？打咗未？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打咗？打咗未？我就打咗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能再见面啦，现在完美对待暑假。 当然咧，都要伴随住一啲咧系关于打疫苗嘅资讯。 Dan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itu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12 ke atas. Jadi boleh bikin janji online ya untuk menerima vaksin di salah satu CVC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atau di klinik yang sudah ditunjuk. Dan juga di vaksinasi stasiun di beberapa rumah sakit publik juga bikin janji vaksinasi dengan dok. Terprivat. Jadi diperkirakan CVC operasinya itu dibuka sampai akhir Desember 2021. Dan di hari yang sama di CVC tertentu juga akan diberikan tiket ya. Dan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yang belum booking online boleh menerima vaksin ini di jam yang ditentukan yang tertera di tiket pada hari yang sama yang didistribusikan itu. Dan sekarang untuk vaksin BioNTech dan juga Sinovac, umur untuk mendapatkan vaksin ini dari yakni umur 12 ke atas. Dan pemerintah juga akan terus melihat vaksin-vaksin mana yang aman dan efektif. Dan secara umum efek samping dari vaksin itu juga sementara dan ringan. Dan juga walaupun sudah divaksin tetap harus ikut protokol kesehatan. Jad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关于疫苗的资讯，如果要预约又或者是想知多一些相关的详情，就可以上到相关的网站了。另外也有一些关于疫情的资讯。 Dan protokol kesehatan buat COVID ini yakni adalah kita harus cuci tangan sering-sering, kalau tidak ada sabun dan air boleh pakai hand sanitizer, dan kalau keluar pakai masker, dan kalau mau bergabung dengan banyak orang juga harus ikut protokolnya, dan social gatheringnya ya, perkumpulannya itu juga harus dilihat bagaimana, dan di tempat-tempat kerumunan itu kita hindari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Sedangkan di rumah, membersihkan rumah juga penting, dan di kamar mandi kalau lagi bilas toilet ditutup. Dan kalau di rumah itu pipa U-trap, kita siram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minggu sekali. Dan kalau sakit ke dokter, sedangkan informasi mengenai karantina ataupun cara masuk Hong Kong dan juga yang lain-lain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pemerintah di www.coronavirus.gov.hk. Beautiful Sunday. Gak Barbie, Gak Sinsa. Oh, you're my beautiful day. 깜짝 놀란 도전을 숨겨요. 난 그대의 beautiful girl. Oh, love. Oh, 咁啊，头先咧亦都讲到话印尼领事馆有啲相关嘅资讯咧，就系新推出啦。咁啊，印尼姐姐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同埋有啲关注嘅程度都相当之高。 系啊，因为头先就话佢哋如果系要香港啊，或者外国做嘢咧，如果系要 renew contract 啊，或者转雇主咧，都要再加一封信咧，就话系屋企人啊、爸爸妈妈啊，或者系监护人，或者系啲先生啊、太太啊，系要同意，同埋要俾啲村长签即系。 吸一吸印啊，或者系话签一签名咁样啦。咁、有啲姐姐咧就去嗰度 comment 咧，就系话哇，佢哋个opinion 系点样啦？点即系点算啊？佢话佢自己系咁样个情况，因为都系啱嘅，会见到咧系话我咧话喺香港有个姐姐写，我喺香港做嘢咧做咗20年噶啦。 嗯， 已经做咗好耐噶啦，咁咧我就系屋企人咧已经爸爸妈妈咧一早就已经过咗身噶啦，咁咧我个先生咧啱啱旧年都已经唔喺度噶啦，咁你叫我喺边度揾人同我写呢封信咧？我已经50几岁噶啦，我仲揾监护人，我点算啊？有啲系咁样讲，咁就系吓呢一样嘢未。 我谂呢啲即系特别情况，可能都仲要等领事馆再去厘清翻，到底呢啲情况 case 可以点样处理咧？ 咁有啲就话系我屋企人咧，我未结婚嘅，佢话我屋企人咧，爸爸妈妈咧就好老好老好老噶啦，就系、是、病噶啦，即系行路啊，或者喐动啊，都唔系咁方便嘅。咁、你如果系有呢封信咧，你如果屋企签咗名，你都仲要拎去个 寄啊嘛，系啊， 拎去 个村长度， 然 后仲要 寄啊，或者系 scan 啊，或者系寄俾香港咧啊。佢、 嗯、 就话我个爸爸妈妈，你叫佢咁样搞呢封信，真系吓亲佢噶，真系唔识搞，咁点算咧？咁另一样又系呢一个第二个 concern 啦。咁有啲人咧，第三个 concern 就话，突然间咧就要呢封信话屋企人同意你去外国做嘢。 嗯， 佢話係點解淨係印尼啲用工啊，喺屋企嗰啲做印佣嗰啲咧？但係如果係喺外國做嘢，好似譬如話格先生咁樣，都係印尼人啦，喺香港做嘢嗰啲使唔使喺印尼都要一封信啊，或者點樣咧？咁關唔關事咧？點解係淨係呢一個 sector 嗰啲人咧？ 嗯， 就係都有呢啲問題嘅。咁我覺得都需要解答，需要講清楚啲。如果唔係，真係好多呢啲唔知點算喎，我封信。是怎攞呢？咁我个 contract 就嚟完㗎喇喎。 对，同埋佢嗰个生效日期都好快嘛，1月1号开始就已经系咁样喇喎。即係讲緊而家都12月啦。 咁系咪而家嗱嗱声要 renew， 而家 renew 先。 但你唔可以㗎嘛，系嘛，你都未完 㗎。 唔系囉，你唔可以。 即係仲有个半，即係成年先完㗎。 唔系囉，即係你唔可以好似人哋交租咁，我一次过交10年咁样唔得㗎嘛。你唔可以话即係一次过 renew 未来10年咁样㗎嘛。 所以真系要再 monitor翻睇翻点样先，因为就真系都好多嘢都未清楚嘅。 咁、但系如果真系有相关嘅一啲疑问或者查询，系可以点样处理呢？ 我谂真系要等翻印尼领事馆喺香港点样再同啲格格倾一倾 ，communicate 啊，或者系啲放啲消息先。因为即系大家睇先啦，点样先啦，因为都未太过，因为净系一封咁样个 announcement， 咁真系要好多嘢问噶嘛。好似头先嗰啲都未答到，咁会真系去边度揾一个监护人呢？ 我谂净系睇晒嗰即系数以万计嘅 comments， 然之后睇下大家唔同嘅情况，我谂都已经揾到有好多真系需要解答嘅问题出嚟咯。咁同我都见到大家都真系好关注啦。虽然我唔识睇嘅印尼文啊，但我见到啲表情符号系担忧嘅都唔少嘅位数，咁所以希望真系有关方面可以快啲解答翻。 系啦，你见到个 comment， 你都知啦，未见过系一个 post 一个 comment 系多到咁。 系啊系啊，好夸张啊！咁希望即系快啲可以知道翻嗰个详情啦。咁等啲香港工作或者其实其他唔同地方，即系总之去海外工作嘅印尼姐姐咧，都唔需要担心啦。 咁啲印尼姐姐如果喺香港做嘢嗰啲都要知道呢样嘢啦，因为香港嗰啲都有啲ordinance 啊，有啲 undang-undang 又有关啲印尼姐姐嗰啲事噶。呢adalah undang-undang imigrasi yang sudah ubah ya dari tahun 2021itu yang mulai sudah efektif dari 1 Agustus tahun ini. Jadi imigran ilegal, orang yang overstay, orang yang memang sudah menerima surat perintah pemulangan atau deportasi, atau orang yang tidak diizinkan berada di Hong Kong, itu tidak diizinkan bekerja. Yang melanggar hukum itu bisa dihukum maksimum denda 50 ribu Hong Kong dolar dan paling tinggi 3 tahun penjara. Dan juga mempekerjakan pekerja ilegal itu adalah pelanggaran yang serius dan hukuman maksimumnya itu sudah ditambah. Sekarang jadi 500 ribu dolar Hong Kong denda dan 10 tahun penjara. Dan direktur, manajer, sekretaris, partner dari perusahaan yang bersangkutan itu juga bisa punya tanggung jawab kriminal. Untuk informasi atau ingin bertanya, boleh telepon Departemen Imigrasi di 2824-1551. 相关的详情大家也可以去致电回热线电话查询，亦都有另外一些相关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们讲一讲。 Dan pandemi COVID-19 ini membuat kondisi ekonomi dan juga pekerjaan itu memburuk ya. Untuk memberi dukungan tambahan kepada orang-orang yang bekerja atau keluarga yang juga bekerja tapi menghadapi kesulitan keuangan, pemerintahnya itu memberitahukan kalau dalam skema WFA atau skema tunjangan keluarga pekerja, di mana salah satu persyaratannya adalah jam kerja, persyaratan untuk keluarga dari orang tua yang bukan orang tua tunggal ya, jam kerjanya itu persyaratannya itu sudah dikurangi. Itu dari klaim dari Juni 2021 sampai Mei 2022. Jadi untuk tunjangan yang dasar itu jam kerjanya itu dikurangi dari 144 jam per bulan menjadi 72 jam. Sedangkan yang tunjangan medium dari 168 jam menjadi 132 jam per bulan. Sedangkan untuk keluarga yang single parent atau satu orang, orang tuanya itu tidak ada perubahan. Untuk pertanyaan boleh telepon ke hotline 2558-3000 atau ke website www.wfsfaa.gov.hk。 关于这个 WFA 啦，如果都需要多些资讯关于这个 Working Family Allowance Scheme 的话，就可以致电这个2558300 2558300的热线电话啦。 Dan yang terakhir adalah vaksinasi flu, itu adalah cara untuk menghalangi dan juga supaya nggak kena flu ya, dan komplikasinya. Jadiboleh konsultasi ya kalau seandainya menerima vaksinasi flu ini cocok untuk diri sendiri atau enggak, boleh cari tahu dari dokter karena vaksin flu ini secara umum itu efektif dan juga aman, dan untuk semua orang umur 6 bulan ke atas sudah boleh divaksin kecuali yang kondisinya tidak cocok ya. Jadi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orang yang berhak itu bisa mendapat tunjangan kira-kira sejumlah $240 per dosis. Jadi kalau dokter privat itu bisa meminta biaya layanan, tapi ada dokter-dokter tertentu yang tidak akan meminta biaya tambahan lagi. Jadi orang yang berhak mendapatkan adalah wanita hamil, orang umur 50 ke atas, anak-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dengan disabilitas intelektual, orang yang menerima tunjangan disabilitas, dan juga penerima CSSA tertentu. Jadi di program vaksinasi pemerintah itu, kalau seandainya pergi ke klinik publik dari residen umur 65 ke atas dan juga kelompok orang tersebut bisa menerima vaksinasinya itu gratis. Jadi butuh 2 minggu supaya punya antibodi, jadi boleh divaksinasi sekarang supaya mendapatkan perlindungan. Informasi bisa didapatkan di website www.chp.gov.hk atau nomor telepon 2125-2125。 冇错啦，咁如果要关于一啲嘅季节性流感疫苗注射嘅计划咧，可以上到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啦，www.chp.gov.hk， 又或者咧系致电呢一个热线电话2125-2125咧查询相关嘅详情嘅。咁今朝早亦都要再一次多谢翻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支持我哋呢一个小时嘅印尼语时段。下个星期嘅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入 Beautiful Sunday，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格先生 ，Bye， 格 Barry。 Selamanya hanya ada kita yang saling menjaga cinta takkan pernah berakhir. Ku yakin kita akan bahagia. Hanya kau yang